Hello，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值得期待的文娱热点。首先，我们还是要说足球，对不对？世界杯一开始，我总觉得好像对于一个球迷来说呢，他的生活好像就像是，就是 开挂了。 对，然后就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了。 是， 哎，好吧，就是大家看球太辛苦了哈，但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俄罗斯世界杯的赛事正在紧张的进行中。那么今天凌晨刚刚举行完巴西对瑞士的比赛呢，今晚的8点就会迎来这个瑞典对韩国的比赛啊。 而23点呢还有比利时对阵巴拿马的比赛。明天凌晨2点呢，其实就是今天的深夜啊，还有突尼斯对阵英格兰的比赛。英格兰球迷千万不要错过了。 对，因为喜欢英格兰的球迷还是很多的，尽管每次他们都有可能会失望。所以这一次英格兰队到底会不会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呢？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期待的。好了，这就是有关于世界杯的比赛的情况了。接下来我们继续送上一首好歌啊，这首歌其实还是比较清凉的一首啊，这个来自梁静茹，她的英文名本身叫 Fish、啊、 对，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有种想去游泳的感觉。 哎，这首歌里面会出现一些热带鱼之类的关键词，满满的都是爱，来自 Fish 梁静茹。 大街忙起来又分不开，抱着你不小心就飞起来，去滑翔去冲浪让太阳晒，热带雨通通游过来，只要跟着你就很放心，放了一百二十颗心，只要想到你就很开心，哦，满天都是小星星，满满的都是爱，想不到那么快遇见你，什么都说出来，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逃也逃不开。 关注完世界杯之后呢，我们再来分享一条演出资讯。现场娱乐演出制作公司加拿大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与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共同联手打造史诗级的舞台作品，将会在8月1号到8月12号震撼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大家可以在现场感受到沉浸式多媒体舞台体验了。想象一下那种完美的舞台呈现，会让你犹如身临其境一般的感受，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当然啦，我们今天的索票正在进行中，就是由加拿大太阳马戏提供的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演出门票2张。这个演出呢会在8月1号到12号沉浸式多媒体舞台体验，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

眼泪是被允许，都是因为快乐的关系。Yeah, 握住我的手，你一脸的表情，总可以瓦解我保留的心意。 好的，一首歌之后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欢迎大家，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哎，这个端午安康啊，这个端午假期进入到第三天的时间了，我们意犹未尽，恋恋不舍哈。当然在此时此刻我们还是要适时送上好歌给大家，同时呢我们也来推荐一下本周值得期待的文娱热点。这样吧，这一段我们就来推荐两部电影，好吧？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周五皮克斯动画电影《超人总动员二》即将在中国上映了。距离上一部的《超人总动员一》已经过去了15年之久，而且当年这部电影横空出世的时候，还记得是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 对对对，哎，这个《超人总动员》其实它最有趣的就是设置了一个超人家族，就是超能先生鲍勃，他是拥有超级力量的。然后超人妻子的超能力呢是身体有弹力，而且还有一个能隐形的女儿，哎，这不是葫芦娃里面的角色，还有超级速度的儿子，啊，已经能变形、漂浮、镭射眼传送的小儿子， 是， 哎，反正就是一家人吧，都是超人，对， 对，而且这个皮克斯动画向来是备受好评的，这一次估计也不例外。而电影当中有很多超能力的英雄，你最想用哪种超能力呢？ 隐形、 透视眼， 哎， 还不错，哎， 这两种加到一起。 无敌了， 到底又能够隐形，而且还有透视眼，天哪， 遁地术，好吧， 但是一定要拿来做好事啊。对，好，我们接下来就听一首歌，您正在听到的是由隐形 DJ 白洁和艾克带来的娱乐最王牌，来听听歌吧。 快

everything has changed。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假期快乐啊，这端午安康。刚才我们推荐的是皮克斯的动画电影，其实还是比较受人喜爱的或期待的一个题材，超人总动员二。 对，还有另外一部电影也是值得关注的，叫做生存家族，也将在中国上映。而且这部电影的设定特别耐人寻味。 哎，真的，它其实讲的是有一天呢，突然这个全球大停电，然后所有的电器设备都不能用了。这样的话你看啊，就会引发很多的问题。然后呢，有这么一个纷争不断的家庭呢，就是打算回乡下开始自给自足的生活，自己种种菜呀，是不是啊？然后呢，就一路上经过了这个暴雨、暴晒、狂风、死亡各种各样的威胁。然后呢，在这样的威胁之中，然后呢，家人好像最后又找回了这个往日的温情 啊，家庭版的温情剧。 对， 那这部电影呢，其实是在去年2月在日本本土上映的，口碑也是相当不错的。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我们会往往认为就电呐、水啊、超市这些存在都有天经地义的呀。 对，什么手机支付啊之类的。其实你想象一下啊，假如没有电啊，停电，生活受到哪些影响呢？这个影响实在是太巨大了。 WiFi 没有了， 什么也没有了，手机不能用了，电视没有了， 广播也没有了。 广播就还好啊，对，有电池就还能够。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广播多么了不起吗？是不是？ 是。还有，就开车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就能感受到红绿灯没有了。 想想还真的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 而且你知道，就是日本的电影呢，他们其实特别多的去反映这种忧患的东西，啊，就是包括很多灾难片之类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种题材呢，也是受到一定的这个追捧，或者很多朋友也会很喜欢。 对， 所以也推荐一下给大家。接下来我 生存家族 继续听好歌。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班喽，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假期快乐，端午安康，我是白洁， 我是今天被挂起来的艾草、 艾草， 因为今天这一天不是要有一个习俗，就是挂艾草， 真的是端午的习俗、啊，这个一边吃着粽子，一边挂着艾草，一边做着艾灸的艾科， 一边听着艾科， 对，心里面下着小雪， 好难过， 好难过啊！这个端午节嘛，啊，大家除了这个吃粽子，就赛龙舟啊，在自己的这个澡盆子里面赛龙舟，这怎么赛？反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习俗啊、嗯。其实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呢，再一次来，让我们的这些民俗文化啊，我们再深入的了解一下啊、以防大家忘记。其实每年的五月初五啊，正值仲夏，然后呢，也是登高顺阳的好日子。所以其实端午节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叫端阳节，对不对？ 所以有学者文化考证说，端午节的起源是跟古代长江的中下游地区的龙图腾崇拜有关，所以说会有赛龙舟这样的习俗。 对， 同时呢，端午节有就是说为了纪念屈原呐、纪念伍子胥啊、曹娥等很多说法。 对， 总之不管纪念谁，都要感谢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换来一个假期。 嗨，对对对，所以我们老是说端午节，不能说端午节快乐啊，说端午安康嘛，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假期，我们还是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吧。顺便再次感谢以上的几位啊，文化历史名人，谢谢你们。我们接下来继续送上好歌，就在娱乐最王牌。 看到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太阳马戏团的索票信息啊，再次重申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关注白洁 FM， 我们今天呢会抽出几位朋友获得由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提供的《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演出门票两张哦。演出时间会在8月1号到12号，沉浸式多媒体舞台体验。 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嗯，端午安康啊、娱乐最王牌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哎呦，反正我小的时候记得这个端午节呢，对我来说其实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来自于粽子、我不知道艾科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对，现在吃粽子的方法也有很多，比如说以前我们都是家里包粽子，或者是朋友亲戚送粽子，现在都是买粽子。 而且你知道，就是可能南北差异不太一样，就是在我去到南方啊，去上海工作那段时间之前、我都一直以为粽子只有是甜的， 就是、 只有一种 糖粽是吧？ 糖粽，但是我真不知道说粽子还有肉的， 对， 肉粽啊， 肉粽很好吃，海南就有这样肉粽。 哎，其实就是包括像嘉兴啊、上海这一带都会吃这个叫做这个肉鲜肉蛋黄粽啊，其实也很好吃。还咽什么口水？ 我饿了， 注意一下好不好？都吃了500个粽子了，哎，粽子这个东西还是要少吃， 是对胃不好、 哎。它这个比较不好消化， 对对对对， 所以我算是提醒大家一下哈。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端午节的习俗，其实还有很多，因为端午节呢，其实是我国第一个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的传统节日，对吧？ 2009年的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 对啊，其实古代人在端午节这一天有很多的活动，我们刚才说粽子哈。是肯定要吃划龙舟，而且还要挂这个艾草啊，挂菖蒲是吧？ 嗯，对， 还得喝雄黄酒，艾科可以试一试，喝完以后现出原形， 然后沐浴啊， 喝 完这雄黄酒，然后开始沐浴， 对，然后发现澡盆子里面一条蛇， 然后变身了吗？这是 白素贞是吧？好吧，那我们其实说到这里呢，刚才也提到说吃粽子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说大家最喜欢吃什么馅儿的粽子。 我们不妨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记得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回头我们也统计一下得票，甜粽子、咸粽子、肉粽子、这个糖粽子、 肉粽子， 你更爱吃哪一种？我们回头看看得票数。 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甜，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你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浓。那一天，你我永远在这一刹那懂。 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但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刚才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南咸北甜之争，就是关于粽子的，其实一直在网上，包括我们私下也在讨论争执，说到底哪种粽子更好吃。 对， 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偏执的把票投给某一种啊， 都还不错。以后反正就是在这， 对，每个人喜欢的口不一样嘛，对吧？ 是，要么就在这端午节放在这几天，你把所有的粽子都尝一遍，总有款适合你。 而且现在你知道粽子跟那个汤圆啊，跟元宵或者是跟这个月饼一样，有各种各样的馅 儿，哦， 越来越多了，是吧？还有冰粽子，是不是 冰激凌馅儿的？ 对，然后还有什么各种什么孜然羊肉馅儿，这馅儿那个馅儿啊，选择一款你最爱的粽子，但是啊，尝尝就好，不要吃多。好了，我们继续送上好歌，就在娱乐最王牌。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吗我的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我要为你改变多少才能让你留下来，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你就没有看出来，摇摇摆摆的花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如果这欲望它真的存在你就别再等待，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这个大家这个饭点啊，这个是去哪儿吃什么好东西啊，就吃粽子吃饱了没有，吃撑了没有啊，然后记着晚上还有世界杯，千万不要错过啊， 消消神啊。 对，端午安康啊，端午节这个假期一过，今年上半年这说到这儿特别忧伤、啊、 难过、 啊、对对对，最后一个法定的节假日就算是过完了、啊、所以我们特别羡慕那些人家有这个暑假的人， 寒假、暑假、教师这个职业真好， 人家也很辛苦嘛，对不对哈？但是其实下一个这个国家法定的节假日是什么节呢？说出来可能你会有点心酸，那就是中秋节。想想还真是挺远的，对不对？ 是，已经就是到了秋天了。 哎，我觉得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时间都去哪儿了？也不由得要感慨一下啊！站在这个一年过半的这个时间点，在端午节的假期的时候。又想想离中秋假期还有整整三个月的时候，哎，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羡慕一下，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像老师这样的职业， 对，仍然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去度过暑假，而且还有工资呢，这是重点好吗？ 翻来覆去我们就是羡慕嫉妒呗啊，也不能这么说啊，至少我们可以在这个凉爽的直播间里面啊，跟大家一起听好歌，这其实也是一种幸福， 凉凉的， 真的要听吗？好了，换一首，换一首。好，我们来听首好歌，就在娱乐最王牌。

燕子去洛杉矶，你一个人鸟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亲密中犹豫，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Heart，要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Heart， 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其实还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半年的时间过完了，上半年你的假期去过哪儿，或者说你最美的收获是什么？ 啊，其实，在上半年的假期，上半年的假期，上半年生活我还算过得比较丰富， 疯狂还是丰富？ 丰富， 丰富啊！ 因为每到周末的时候，就会约三五个好友啊，一起去周游一下京郊附近。 对，看你的表情和你的脸庞，应该感觉得到 油腻了很多。 对，吃的还是挺丰富的，是不是啊？各种馅的粽子啊！哎，其实我倒想，除了这个我们上半年所经历的这些一切啊，还挺想期待一下下半年的。因为每次到了年中啊，中间的中的时候，我就想说啊，下半年一定要比上半年更努力啊，一定要去把上半年没有做的事情做完， 好好计划一下下半年我该怎么去好好填满我的生活呢？ 理想的目的地又是什么地儿呢？然后到了年底， 都没有时间。 不要这样好不好？我们想想看，你如果下半年你的假期还有的话，会想去什么地方？对不对啊？圣托里尼岛啊，有没有？ 巴厘岛、 爱琴海啊，然后呢，有没有啊？加拿大， 澳大利亚， 哎，有道理，有道理。这个，我们就是今天把一个地球仪放这儿，好不好？我们就是挨个说，其实没有去过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想想看，人生还真的是无数的遗憾，所以赶紧行动起来。对不对？先从自己家楼下的公园开始，走出第一步，好吗？ 就遛弯去。 得嘞，好了，继续听歌吧。 咖啡真苦， 天，我从来不拒绝所有滋味，嘿，总有残缺，我还是觉得完美。或许短暂，或许难堪，生活本该这样，喜怒无常，有大家在。忘记了自己，随风摆动着身体，随他怎么去，再无介意。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悲悲，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每天。爱想和你们彼此爱恋卑微，别让我独自沉入悲伤之海。 好的，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了，还是要继续送上好音乐给你们，然后接下来呢也会继续送上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是艾哥， 我是白洁，端午安康，再见。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千家晚会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戴森吸尘器、双立人刀具套装、Kindle 阅读器等多种好礼等您拿。6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兑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这个时候窗外有风，我就有了飞的理由，心中累积的悲伤和快乐你懂了，所以我自由，你不懂，所以我